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裙》，作者 T 大，第56集。 朱韵在嘈杂的议论声中缓缓抬手，捂住嘴。以前他总是觉得李寻那狂妄的脾性仅仅能开些让周围人抓狂跳脚的玩笑，他从没想过当有一天那嚣张的气焰真正烧向对手的时候，会唤醒人心中何等的惊涛骇浪。其实根本没有人在听李寻具体说什么，好像他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破解方法和细节根本不重要，对大家而言精彩的只是事件本身。这里的参赛队伍多多少少都对方志敬小组的事情有所了解，有人鄙视，有人羡慕，有人嫉妒，有人不服。而此时此刻看到此等场面，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只有仨字儿：看热闹。俗话说得好，有热闹不看王八蛋。台下窃窃私语，知道内情的跟不知道的解释，开始是声音很小，后来随着李寻一页一页 PPT 翻过去，下面的声音越来越大。虽然大伙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这上，但大家怎么说也是本专业的优等生，他们都能看出台上的人是真的将软件破解思路和硬件复制流程详细的记录了下来，有理有据，条条清晰。安全产品还没深度开发就已经被人破解盗版并大肆宣扬，这在行业里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清楚。李寻讲到破解精彩之处，下面竟然还有人鼓掌。在场的学生大多性格温和，被长久的学业教育的内敛谦虚温文尔雅，可人不轻狂枉称少年，年轻的心永远深藏张扬与反叛。李寻对下面越来越热烈的反应熟视无睹，他只是照常将自己的思路讲出来，一秒停顿都没有。他不说大话，既然已经对主持人承诺很快结束，他就会做到。李寻的声线太过自然，以至于十几页 PPT 翻过去了，下面的专家和导师们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情况。一直到台下见有喧嚣之势，工作人员才匆匆赶来。之前从未发生过类似事件，他们也不清楚内因，几个人干站在那儿，不知是该直接打断李寻，还是先维持现场秩序。朱韵老老实实坐着，在起初的心惊紧张过去后，他开始浑身发烫，肾上腺素激增，激动得浑身发颤。天哪！朱韵眼珠偏移，偷偷看向方志敬。事实上，现在看他的不止朱韵一个，在场很多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他甚至比李寻更受关注。方志敬极力压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控制不住脸色涨红。他的女友梁雨欣则像是受到极大的侮辱一样，摊开双手瞪着台上的人，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会场因为突如其来的事件乱成一片，但前面评委团的几位专家倒是显现出足够的宽容，甚至有两位稍上年纪的教授一直脸带微笑地看着屏幕，相互讨论着什么。朱韵看着台上的人，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就在这时，在周围的议论声里，他听到一道长长的清脆爽朗的口哨声。朱韵回头，吹完口哨的徐黎娜从后座上站了起来，她看起来比朱韵还激动，高举双手，像是见到偶像的粉丝一样，目光热切，带着满满的爱意。等会儿，爱意？朱韵蒙住大概十秒。拜金毛寻所赐，此刻朱韵大脑供血充足，脑筋转得非常快。之前一直有比赛的事情压着，朱韵从踏上首都土地的一刻起，全部注意力都投放在方志敬的身上，从来没有考虑到别的。此刻云开月明，他飞速回忆这几天发生过的事情，将所有线索穿成一串，最后生出一个念头。 他是不是大意了呀？朱韵刚刚还热血沸腾，现在又因为忽然冒出的诡异想法浑身发凉，连台上的金毛都不看了，一门心思盯着徐丽娜。你这么开心干什么？跟你有半毛钱关系？朱韵在心里皱眉，不过很快又觉得不对，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朱韵的设备样本很可能是从徐丽娜这得到的，前几天她作为最后一个见到李寻的人，还跟他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长谈。之前聚餐的时候也是，徐丽娜跟梁雨欣起冲突的时候，李寻也在。他该不会认为李寻是在帮他出气报仇吧？朱韵为自己分析出来的这个结果惊出一身冷汗，他一双射线眼再次扫描徐丽娜，很漂亮的女生，小脸大眼睛，性格开朗，精力充沛，总是喜欢用水果味的香水，属于那种广结天下群豪的类型。朱韵转回头，偷偷拿出手机，用屏幕当镜子照了照自己。因为被方志敬刺激，朱韵这几天一直维持着生无可恋的状态，完全没有心思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头发两天没洗了，衣服也一直穿着旧的，越照越伤悲。朱韵默默把手机收起来。前面李寻也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来展示一下我们组的参赛作品。 说完他冲台下扬扬下巴，示意旁边已经傻了的高建宏上来配合演示。瞧瞧多自然呢，没人询问，没人打扰，就好像前面那段也是真正的参赛环节一样。等他们的演示结束，终于来到答辩环节，会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专家组接下来的发言。之前那位在李寻播放 PPT 时一直面带微笑与人讨论的老教授第一个拿起麦克，他脸上还是那副轻松的表情，像是开玩笑地问李寻： 这位同学，你是想让我们就哪个作品进行提问啊？ 李寻看着他也笑了，无畏地道： 哪个都可以。 比赛结束，朱韵在会场门口等着，他们的作品没有在当场给出评分，李寻也在答辩结束后被校领导直接叫走了。朱韵发短信询问情况，李寻没有回。 我真是服了。 朱韵转头看向一旁抱手而立的高建宏， 我真的是服死他了。 他一字一顿又强调一遍。朱韵递给他一瓶水，高建宏接过，还没忘说谢谢。 我都要给他吓死了，你知道吗？ 高建宏气息不匀，胸口起伏强烈，好像还没从紧张中回过神。 哪有他这么搞的？好歹事先告诉我们一声吧。 可能时间来不及吧，他今天都是刚刚赶到的。 高建宏拧开水瓶喝水，靠在路边的树上。 现在好了，别说比赛了，咱们几个能不能活着回去都是回事了。 徐丽娜走过来。 怎么不能活着回去啊？怕什么呀？ 他仰头，目光坚定。 你放心，真有事不让你们一个组担着，我们都说好了一起。 高建宏皱眉看着他。徐丽娜说， 本来大家就对这件事有不满，现在有人有本事把这口恶气出出来，我们自然也不能怂，一定跟歪风邪气抗争到底。方志敬的设备和源代码都是我拿给李寻的，到时候学校真问起来，我第一个站出去。 还第一个站出去？你刘胡兰啊你。行政楼的会议室里，几方人马正争论不休。 我请学校一定要严肃处理。 方志敬情绪激动，站起身大声道， 这种行为太可耻了，按照竞赛规定应该取消他们的资格。 几位专家坐在座位里，老教授看向方志敬对面椅子里窝着的人。李寻的状态与方志敬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要做的事都做完了，几天几夜的疲倦全部压下来，本身李寻的气质就偏孤傲，现在疲惫加深，他手撑着额，连眼皮都懒得抬。 这姿态落到方志敬的眼里更是加倍的羞辱。方志敬怒火中烧， 比赛有严格规定，大赛只接受防御性题目，不接受任何具有攻击性质甚至违背法律的题目，他们的行为必须受到惩罚。 眼见方志敬越来越激动，专家组的那位老教授抬手示意他先坐下。老教授问李寻： 这位同学，你是叫李寻吧？你来说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寻低声道： 因为爱。 大家全愣住了。静了几秒，李寻扯着嘴角，目光从眼皮下抬起： 因为热爱。 他瞄着对面的方志敬，皮笑肉不笑： 热爱行业，热爱交流，一碰到好东西就手痒，忍不住想研究。 胡扯。 方志敬气得鼻孔都放大了，恶狠狠咬牙道： 你们就是嫉妒，真是一群小人。 李寻脸色不变，起身对那位老教授道： 抱歉，给比赛带来麻烦，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接受。 说完头也不回往外走。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